山飞浪也一宿，第一种青梅煮酒，苦寒后有他独秀。十年会终是解咒，对镜贴黄花依旧，为一人西湖消瘦。梦里只与你共沉醉，望穿过秋水，那淡淡一笑的温柔也许不足。

风，不再有往日的温柔。失去的爱，是否还能够再拥有？漫漫长路，谁能告诉我，究竟会有多少痛？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？今生今世相守，曾经在风中对我说，永远不离开我。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，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，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？ 今生今世相守，曾经在风中。 仍是你关到我恨，长夜雪纷纷总少你，问到底几许挣扎，浓雾或可是太阳，连月盼松容转身去，从前童话过胜利，火中花香且痛，抓紧他一遇要得到，哪怕呼叫悲观充实愤怒，忧郁掩饰淡豪气，有哲理热情热情热爱困扰着未来，找不到振作所在，尽情尽放尽放被烟花灿烂，但是空你我已变巅峰，让理想冰封三袖，疲倦面对俗世人，云雾里躲藏不相见。 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 下班了，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，情动黄昏。现在是北京时间。